这样的狼狈对于唐荣而言已经是很久没有遇到过的事儿了。在他不算长的这段荣耀经历里，或许只有最初和叶修的较量，还有就是曾经和邀请过他的微草战队的队长王杰西对抗时，有过这种深深的无力感。但是那两人，唐柔清楚绝对是实力远在他之上的，而且那个时候他的水平又低微，这两位和他打就和他现在欺负普通玩家是一回事。而现在随着水平不断提高，经验不断积累，哪怕是再面对这两位大神时，唐柔觉得自己也不至于再像以前那样无力了。然而现在只是无极战队中的一个选手，唐柔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上一回合的比赛中被魏琛戏弄得特别可怜，赛后被魏琛嘲笑了足足就有半个钟头的一个家伙，现在却是把他死死地压制住了，完全压住，就好像是当初面对叶修的散人或是王杰西的魔道学者那样，唐柔倍感无力。唐柔当然也知道术士这个职业就是具有很强的控场能力，但是如果说仅是因为职业原因所以自己就被打得那么惨的话，那岂不是说术士这个职业是无敌的？职业圈里有的是和术士做对手的各种职业，也包括他所用的战斗法师，难道大家面对术士的时候都会被打得这样毫无还手之力吗？当然不会这样，原因还多得从自己的身上找，是自己一开始就没打好，以至于落入了对手的节奏吧。唐柔确实已不是当初的心丁，已经学会自己反省自己在比赛中出现的问题，而且反省的还是比较准确的。可是现在后悔，也不能独等到之前那一刻，眼前的情况他还得去应付，可是混乱之雨临重之后，角色不受他控制，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。这一点上倒也有一些装备方面的原因了，职业强队的话，角色是非常注重异状态方面的抵抗力的，如果真是要面对术士这种职业，必然是要相应地调整一下装备的。行星战队现在没有这种条件，所以韩嫣柔的抗性非常平庸，面对术士时技能对她的影响就很大了，到现在的混乱状态她短时间里都无法结束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面对物理攻击职业时当然就要物理防御力了，面对法术职业时自然就是要法术防御力，同理面对术士那就是精神所影响的异状态抵抗力最为重要了。韩嫣柔没有针对性的举措，此时的狼狈却也有部分这方面的原因，所以在网游中术士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破坏平衡的 bug 之一。不过随着异状态抵抗力的重视，玩家们也就明白了这无非就是职业各有所长，环环相克罢了。唐柔现在倒是没想到这些，只是从自身上找原因，这好容易混乱状态就要结束了，利奥波特却早已经备好的新的控制技能，一个束缚术捆了韩嫣柔后又是一波黑乎乎的技能攻上。观众频道愈发的热闹起来了，两个角色，一个血线高速下滑，另一个纹丝不动，矜持克制的围观打脸党们终于不再克制了，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招呼同伴，这样打脸的痛快情节错过真是太可惜了。无极的术士选手此时也是十分兴奋，这一周的备战果然及时，这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实在太好了，术士选手已经越打越顺，思维各种清晰，操作各种灵活，实际把握各种精确，一切的一切仿佛与自己的呼吸心跳都已经契合在了一起，这一瞬间他真有一种自己就是利奥波特，就站在这红花亭下吟唱着黑暗的咒术。 在对手极佳的发挥之下，唐柔最终也没能翻盘，而且是被利奥波特打了一个完胜。韩嫣柔倒下那一刻，观众频道里的欢呼那就别提了，闻讯而来的围观打脸党此时已经迅速占领频道，把无极战队的粉丝们都给比下去了，什么东风吹战鼓擂，韩嫣柔你该怕谁一类指着鼻子的打脸嘲讽终于是开始泛滥了。星星这边气氛也很有点紧张，唐柔的好胜大家可都是领教过的，这场居然被打了一个完胜，这得是多大的心理伤害啊。所有人都在望着唐柔，唐柔脸上当然不可能还带着笑容，郁闷两字差不多是直接写着的，推回键盘放开鼠标的动作那叫一个不情愿。陈国走了过去试图安慰一下他，但是这个实在是输得有点狼狈，从哪里找好听的说呢？结果这时叶秀已经开口了，只说了四个字， 还得练啊。 太无情了，魏晨几乎都要忍不住斥责了，大美女输完比赛那郁闷的神情真是挺让人心疼的，你这混账就是这么安慰人的吗？结果没等魏晨嘲讽呢，唐柔却已经应声回答，也特别简单，就一个字，嗯。说完手就又回到键盘鼠标上了。陈国已经转他那边，本来是准备安慰的，此时却看到唐柔退出了比赛场一怔， 做什么去啊？ 去练， 唐柔说。陈国真有点哭笑不得了，这要不是真了解唐柔，他恐怕都会以为唐柔是被叶修那句还得练呀给气到，这就赌气去练了。 比赛还没完呢， 陈国说， 一定要赢啊。 于是唐柔举着手喊了一嗓子， 废话。 那边叶修言简意赅地应了一下。星星战队第二个出场的是乔一帆和他的一寸灰，此时角色已经站上了比赛席位，唐柔给他留了一个满血的完整对手，让他觉得有点压力。但听着输了的唐柔和还没上场的叶修这种简单粗暴的对话后，好像一下子也变得有勇气起来。擂台赛第二场很快开始，乔一帆一寸灰。由于长仙的采访还没有见报，所以现在除了家世方面根本就没人知道，这一寸灰其实就是在职业圈也算是打过工的乔一帆。再加上之前出战很少，第一回合时无极战队对一寸灰的情报就挺苍白，只是查到了这个角色是55级就完成了神之挑战，突破到了神之领域。就冲这一点，这人就不应该是一个新区新人。在通过第一回合的比赛，无极战队对乔一帆得出的结论是狡诈，十分狡诈。狡诈的选手那该如何对付呢？那自然只能是当心，十分当心。而且通过分析，无极方面得出的比较好的一点是一寸灰是个正轨。正轨和斩轨风格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基本就是一看便知的东西，而正轨是比较偏团队辅助的，单挑的话战斗力稍弱，于是这一点顿时也成了对付一寸灰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有关的了解就是这些了。刚刚击败唐柔的无极术士选手此时正处在自信澎湃期，看到一寸灰出阵，心里已是默默回顾了一下这选手和角色的特点后，心中早有方案。每一个对手的碰撞那都不是事先可以预料的，所以说任何可能的碰撞都要做出准备，无论是对付韩嫣柔还是一寸灰，甚至迎风不振君莫笑，无极战队的每位选手心中都已经在这一周里思考讨论过了应对之策。这一回合他们的准备确实十分充分。 三、二、一。倒数后，比赛开始，地图还是红花亭，而两个对手却都成了驾驭暗黑之力的两个职业，鬼剑士和术士。同样是朝地图中部的接近，乔一帆就不像唐柔那样简单直接了。一寸灰一路就已经注意利用地图上可能的掩护，放在无极战队的选手眼中，这就是狡诈。乔一帆没有积极主动地贴近对手，无极的术士选手也没有太积极地找上他来。开玩笑呢，第一回合时无极的神枪选手就是因为太积极主动，这才会踏入一寸灰布下的圈套。一样的错误怎么能够犯两次？事实上，这样的圈套陷阱真要换个一般的玩家队，可能反而没效了。普通玩家那太多没节操的人了，线上又无人监管，十有八九是要开着上帝视角互相提醒呐喊的。而无极战队却是真的很守规矩，迄今为止，也就是何安在打擂台赛的时候，有人没忍住提醒了那么一嗓子。这事儿吧，赛后大家都没有再去提，那一场也是以无极战队战败告终。如果真要获胜，因为这一声提醒，那倒真是胜之不武了。就算高兴胜利，心里也总是有块阴影。第二回合的比赛生死攸关，即便如此，从个人赛打到现在，无极战队真的是一点违规的地方都没有。他们只是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一星期，但从来没有想过需要用这种作弊的手段帮助自己渡过难关。一寸灰和利奥波特迟迟不交锋，观众们都有些按捺不住了。此时更容易紧张的还多半就是这些旁观者。上帝视角可以让他们更清晰地掌握到双方的动态，眼下两人各种走位，就是不打照面兜兜绕绕的。终于利奥伯特悄然转到了一寸灰的侧翼，一寸灰已经暴露在利奥伯特的施术范围内了。 干掉他！ 观众频道里刷屏哗哗的。